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一组重新编配演唱的经典作品，请听由张燕、方小青、宁玲、陈曦所演唱的同一首歌，穆红、宁玲、问永明、陈曦所演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，以及方小青、宁玲、蔡其平和陈曦所演唱的我从草原来。 千条山万座，我们曾走过，每一夜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，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，我们手拉手啊，想说的太多。 星光散了， 满了所有的山万座，我们曾走过，每一夜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， 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， 啦啦啦，我们手拉手，想说的太多。阳光向山头，所有的绿叶，春天把有好的故事传说， 的感受 唱我们同一首歌。阳光下， 渗透 渗透所有的传说，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 Oh, 坐在高高的火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 我们坐在高 门坐在火堆旁边，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无需多言。 经典走四方，经典走四方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收录的歌曲是我国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久唱不衰的优秀歌和世界经典民歌。初次听到它的人会沉醉，会痴迷，会在幻境里看到自己的身影。再次听到它的人会激动，会感慨万千，会浮现出年轻时候的情景。接下来请听刘颖、宁林、何志帆、陈曦所演唱的《宝贝》，宁林、蔡其平、陈曦所演唱的《再见吧，妈妈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动荡的生活，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啊，我的宝贝，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啊，我的宝贝。 军号已吹响，钢枪已擦亮，

强，我不扛枪，谁要为咱妈妈，谁来保卫她，谁来保卫她。从军的路上风吹雨打， 我对你说句实在话，我也有情， 忘不了人间的那个烟火 把我养大。来来来 随着扬说， 来，有国才有家， 有国才有家， 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要为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来。 随着扬说， 来，有国才有家， 有国才有家，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保卫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。 呀画一裳。我骑着马儿去放羊， 解放军同志你也去理想。啊啊啊啊， 来来来来来，请你下马听一听，我们一块儿把歌唱。 解放军同志，请你停一停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刘颖、宁玲、蔡其平、陈曦所演唱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 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 再见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再见吧， 我们却都没有呼吸。 让它淡淡地来， 让它好好地去。 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 但愿那海风再起， 那浪花恰似你的温柔。 怀念 从前。